喂，政治好丑恶噶喎！诶，你唔理政治，政治唔会唔理你嘅。政治好深噶喎，我哋唔识噶喎。 德国诗人布莱希特曾经讲过，喺各种嘅无知之中咧，最差嘅咧就系政治无知。 政治食得嘅咩？ 系啊，真系食得噶。乜你冇听过政治咖喱饭咩？ 咖喱饭。有冇料到㗎？ 政治咖喱飯每周政局分析，喺香港已經赤化嘅媒體環境裏面撥開雲霧，認清事實，宏觀視野，本土角度，言論仲有大辣、中辣、小辣。 嗱，呢個啱聽啦！香港人最喜歡就係多元選擇，有 A 餐、B 餐、C 餐，逢星期五晚 10點至11點， 政治咖喱飯。 嗱，呢個送中條例出咗啦嚇，咁啊喺禮拜日嘅時候，有103萬嘅香港市民用我哋嘅腳步和平示威，包括程生啦嚇，咁啊係反對送中條例嘅秩序井然。秩序井然呢四個字咧，係由行政會議非官守議員發表嘅聲明裏邊講嘅，啊並唔係泛民，並唔係民陣啲人講，我哋夠掂啦。咁尋日咧好不幸發生咗呢個衝突。OK， 咁 嗱，我想講一講個衝突。好多人咧，即係話即係好遺憾啊，即係到最後都係有衝突。嗱，我要睇衝突個時間點。你從睇個時間點咧，你就會知道點解嗰陣會發生衝突。咁啊，衝突個原因喺邊度咧？就大家都可以即係自己去諗啦。6月9號嗰日咧。是很和平咁去到夜晚十點鐘咧，就宣布呢個大會宣布呢個結束。咁你結束嘅時候咧，就當時仲有好多人咧和平地坐喺度，即係等消息。等咩消息咧？因為大家想知道政府有咩回應嘛。 係，個都等嘅。 11點鐘，政府發表個聲明咧，就等於話坐喺你都傻。 係，會繼續。如期星期三二讀， 咁啲人咪興咯？你諗下，即係大家即係100萬人出嚟，你完全係個麻木嘅，係人都興啦。喺咁嘅情況底下咧，就啲人興起上嚟就去衝呢個立法會。咁呢個咧係衝唔啱啊，或者話暴力唔啱，但係屬靈自知。我問你先，點解？到十點都冇事，到11點都冇事。11點鐘你宣布嗰、那個話我蘇你都有味嘅嗰個咁嘅聲明之後，就有衝嘅事件。 我搭緊車翻屋企嘅時候啊，我睇到啊， 冇錯。 我好奇怪，因為咧10點鐘之前咧，我都喺現場。OK， 我聽阿毛孟靜講咧，就話咧。今晚都咁夜，我哋都唔預你特區政府有回應，你睇聽日嘅回應啦。即係大家諗住聽日，點知咧佢原來已11點鐘，驚你班人已經走咗啊！佢預咗啲人仲有，驚你哋全部咧啊！大家都心平氣靜啦，瞓過一覺之後咁辛苦咁攰，沖完個涼瞓覺，第二日朝早起身咧，好寧靜好平靜去聽可能好啲。點知佢等唔到，11點鐘就發，11:07就發稿。 咁佢發嗰個時候，啲人在場，啲人你話即係群情洶湧，可以咁講。我雖然唔喺度，但係我可以想像嚇，因為我睇到個聲明之後，我都把幾火。你話如果我喺現場的話，我分分鐘我都會去衝埋一份。所以呢個衝咧，那個盧偉聰話唔知點解佢突然間就即係發謀癲起上嚟咁，即係好似類似咁講啦。即係佢話佢唔知道點解會咁樣樣。我話俾你聽，就是、因為你老細發表一個麻木不仁嘅聲明，激怒咗當時仲在場嘅一班後生仔啊。此其一。好啦，咁6月12號嗰日咧係點樣咧？係一直都係好和平嘅。到3點幾，三點幾有啲咩消息刺激佢哋咧？嗱，咁當然呢個咧，應該睇翻轉頭咧係誤傳啊！當時傳咗消息係誤傳，咁好啦，嗱係咩消息咧？就係話咧，有人 睇到，即係其實係 Now TV 咧就影到一班建制派嘅人， 嗯， 上咗警方安排嘅車， 係 即係出咗去。咁啊，當時個估計就係即係要翻翻立法會去開會， 嗯， 因為阿梁君彥佢朝頭早就話，即係上晝唔開會啦。幾時開會再通知？ 係 咁啲人咧就聽到消息話，成班建制派嘅人即係上咗車， 係 要出咗去啦咁樣。咁大家就覺得哦，一定係嚟開會。 係 咁嘅時候咧，佢哋就去堵塞，企度去堵塞嗰個立法會嗰個入口。 嗯， 喺咁樣情況底下咧，就係、是、發生咗衝撞。 嗯， 嗱。咁即係話呢個消呢、這個呢、這個呢、這個爆發衝動咧，係同佢哋擔心，即係聽咗一個錯誤嘅消息， 嗯， 話佢哋要翻去開會而引起嘅。咁即係話咧，佢都係目的都係諗住去阻擋一班建制派嘅議員咧，去開會咁樣。 嗯， 咁當然即係佢哋去咗邊度冇人知啊。今日 Now TV 問阿梁美芬。 嗯， 梁美芬就哎呀呢、這個好敏誒呢個唔方便講俾你聽。喂，成班建制派坐嘅 van 仔去邊度？唔講到俾人聽，邊度咁神秘啊？啊，咁點解你唔可以講俾人聽咧？咁本身咧，即係我哋冇追究佢去邊度啦，我哋冇權去阻止去猜測佢哋去邊度。但係就話呢個誤傳 係 導致嗰日三點幾嘅時候咧。就大家去衝，之前好地地啊，之前明知你唔開會，咁佢又唔會衝，一跟住你去開會嘅時候， 以為你去開會， 我即刻就去堵塞。 開會即係二讀嚇， 咁所以咧，你要責怪邊個咧？你要責怪就責怪你唔肯去收回呢個條例啊嘛。 嗯， 六月九號晚嘅衝擊又係因為你唔肯去收回。十二號嗰次嘅衝擊，又係因為你唔肯去收回，啊！人哋以為你去開會就去議讀，咁咪要去衝擊你咯。 嗯， 雖然我咁講，我並唔係話我贊成呢個衝擊，咁但係咧，即係佢都要睇到就係話，而家你好多人，就算你譴責嗰個衝擊好。究竟學生的衝擊造成的破壞，即係學生的暴力對香港社會造成的破壞大咧，定係你制度的暴力、政權的暴力帶嚟俾香港傷害大咧？係嘛？所以你唔能夠即係有啲建制派嘅校長啊咩咁啊講話，即係唔好即係譴責或者啲人去啲學生。被人哋教唆去衝擊，喂，教唆佢哋去衝擊係特區政府啊！唔該你， 冇錯冇錯，係你堅持林鄭嘅堅持， 喂，再咯，你林鄭你堅持一個全香港即係七個人有一個反對嘅， 係 嘅一條咁嘅法例，係你迫使大家去衝擊， 嗯， 所以我唔該你嗰啲建制派嗰啲所謂即係學者啊好或者咩啊，你搞清楚。 嗯， 使到學生去衝擊的不是話咩顏色革命，唔係咩，係你林鄭嘅嗰個咁嘅，即係麻木不仁、囂張跋扈嘅、目中無人嘅嗰個咁嘅處事方法， 高傲。喂，程生，你頭先點解無端端提呢個顏色革命？因為好少喺香港講話咩顏色革命喎，因為香港已經爭取咗民主真普選三十幾年嘅咯喎。OK， 點解突然之間有咁顏色嘅顏色革命係中共咧攞嚟鬧咧外國啊，即係主要鬧美國啦嚇，就喺中國啊就想搞顏色革命，喺世界各地搞顏色革命，即係咪有啲人喺香港真係信？話美國即係西方國家想香港搞顏色革命咧？ 嗱，我都係睇 點解突然之間會攞顏色革命呢四個字出嚟講咧？ 一份親建制嘅報紙， 即 係網媒，叫零一香港零一， 係 佢就話咧，根據零一嘅報導， 就係港府高層啊，即係定性今次反呢個送中條例 係 一場顏色革命，所以咧就唔能夠退，政府就唔能夠退。政府一退咧，就等於呢個顏色革命成功啦。咁以後政府咧就管治唔到啦。就喺呢啲咁嘅荒謬嘅理據底下咧，就林鄭就企到好硬啦。再加上佢以為中央係會即係 支持佢， 咁佢咪硬咯。佢越硬，佢就顯示佢喺維護國家安全、維護香港安全免受顏色革命影響嘅。呢個打咗一場勝仗咁樣樣。咁但係問題咧，我希望大家知道。顏色革命呢個 term 咧，係點樣咧？係中共係一個非常之係慣用嘅詞嚟將民眾嘅不滿講成係即係受外國唆擺嘅 舉動 過嚇。咁嘅時候你就變咗你唔需要去探討你的政策究竟有咩出現咗咩問題，你就一口就話哦呢個係外國勢力喺度插手嘅，外國勢力干預嘅結果。嗱咁今日我睇有啲人都係咁講啊，即係信曬呢一套嘢。呢一套嘢嘅危害嘅地方喺邊度咧？呢一套理論危害嘅地方咧，就使到政府唔去檢討。不去認真檢討，點解我今次呢條例會引起咁多人反對咧？佢唔去老老實實去檢做呢個檢討，佢就諉過於人，外因説，即係將個原因歸為外面嘅 factor， 就話哦，因為外國有人喺度搞鬼咁樣樣。咁你對你呢個講法對100萬企出嚟行嘅市民，你公唔公道咧？唔通大家都去邊度得到一啲外國嘅好處咁啊出嚟咩？ 唔係話真係有人喺度傳㗎，阿程生話美國佬俾錢㗎，唔知邊有咁多錢可以俾到103萬啊？咪先啊！不過即係呢樣嘢咧，就係違反咗我哋小學嘅時候咧學嘅，我哋。個個人都由幼稚園經過小學、中學再上去㗎啦嚇，咁小學都教過咧，我哋應該咧係成日係檢討自己嘅，面壁思過，如果有啲咩事發生，諗下自己有咩唔啱先，除咗鬧人。而阿老毛咧講過咧，批評同埋自我批評啊嘛，見唔到港府咧啊，就有任何嘅自我批評 ，OK， 一切咧就諉過於人，同埋日日咧話有外國勢力滲入，呢啲係好 nonsense 嘅。我告訴你，這些是無知的人是說的說話的。如果你最近的歷史計，鴉片戰爭開始至到現在，所謂外國勢力除了有侵華之外，亦都跟中國企埋過很多次，正所謂離離合合不知多少次，尤其是你所說的英國和美國。OK？咁今你係唔講呢啲嘢嘅時候咧，係 isolate 孤立去講鴉片戰爭，或者孤立去講八國聯軍咧，我睇呢啲唔係一個真係讀過書嘅人應有嘅態度咯。如果你真係應有咁嘅態度，我唔信你可以大學畢到業咯，或者甚至中學畢到業咯。你即係孤立去讀啲嘢咯。 嗱，未有顏色革命呢個名詞之前咧，中共都有好多名詞咧，好。嚟呢個將個問題咧，將自己嘅問題咧， 毀過於人， 外因化。嗱，咩和平演變啦？ 係。 我最記得就係話，即係未有顏色革命之前啊，嗰個名詞就叫和平演變。咁1989年六四天安門事件，咁大規模嘅人出嚟。袁牧都夠膽死話，嗰啲傷亡嘅片段咧，係現代科技整合而成嘅。即係袁牧作為國務院嘅發言人，佢夠膽咁樣講嘢啊！話你我哋睇到嗰啲 TV 嘅 footage 咧，全部都係現代科技 剪接出嚟。 剪接出嚟。然之後咧就話咧， 整個天安門事件咧，根本就係外國勢力喺度策動嘅。哇！天啊，即係咁你就你就唔使去檢討你究竟你政策有咩錯？點解激怒到成個北京城都要企出嚟反對你？ 嗯， 咁而家情況咪就係好似我哋林鄭呢度咯。 係， 林鄭一句話呢個係外國勢力，係顏色革命。咁佢又可以唔需要去檢討， 仲有話廢話， 佢就唔需要去檢討佢嘅政策有啲咩問題喎？啊，咁呢個係一個好就手嘅理由咧，係去將個原因咧推諉俾其他人，自己唔需要去做檢討。 咁你以大躍進， 咁所以我覺得即係我希望嗰啲信呢啲嘢嘅人咧，攞出黑白紙一字嘅證據咯。 嗯， 啊，你話。人哋插手點插手咧？個插手個途徑係點樣樣咧？係嘛？你唔該，你攞出一啲實質質嘅證據咯。今朝早聽呢個電台講話，有個人話見到啲人咁多物資，梗係有人即係咩啦？跟住有個人就話：呢物資就係我自己俾錢啦，我同我啲同事即係大家夾錢去買啲水俾啲學生咁樣。 嗯， 啊，嗰啲你睇唔到一個公民社會，大家有呢種自發嘅能力，你喐下就 組織能力， 你喐下就話將公民社會捉公民社會可貴嘅地方咧，就係大家能夠自發定組織起上嚟去追求某個 course， 某個即係 理想 嚇，呢個係我哋呢種社會同內地嗰種社會唔同嘅地方。所以內地一睇，哇！你咁多物資，梗係有外國勢力喺度支援你啦。 嗯， 即係呢個就係即係夏蟲不可語與冰，就係咁解啦。佢一見到你咁樣樣啊，佢內地個社會又慣咗係即係一切由中共去動員嘅，咁佢一睇佢知道哦你。佢會話你係外國勢力喺度， 一定係有黨有組織喺背後。佢睇唔到公民社會嗰個自發性啊，同埋對社會嗰個愛護，依個就係好可悲嘅事。嗱，但係點都好啦，今次嘅事件裏邊總會有贏家。林鄭相信係輸家噶啦，到咗今日咁嘅呢個我哋偉大祖國啊，借用呢個帝國主義傳媒 BBC 嚇去噏呢樣嘢。劉曉明中共駐英國大使啊，再講一次，佢話咧。呢、這個修訂逃犯條例，中央並無指示特區政府去做，佢就講呢句，佢講過咁多嘢都唔緊要，最緊要呢個最精警呢句啦。咁啊，仲有奇怪就係01有報道咧，就話咧呢個報尋日咧好快定呢個金鐘嘅事件就係、是、衝突就係暴動啊嘛。咁啊，張建宗就話咧呢啲定報道唔係特區政府並沒有參與這個定義，哇！真係好奇怪，又喺度推啦，到底佢推俾話係中央定啊，還是下邊差人定？嗱，依啲係好唔負責任嘅嘢嚟嘅。咁但係輸家係好明顯㗎啦，但係咧總會有贏家嘅，贏家咧就係呢個蔡英文。蔡英文喺今日晏晝咧就召開咗記者招待會，回應香港咧依個反中嘅各種嘅事，佢就話咧台灣係唔會接受。呢、这個送中條例呢啲嘢嘅 ，OK， 佢哋唔會做幫兇，佢用幫兇兩個字，幫兇兩個字。第二，台灣係亞洲民主嘅堡壘，一定會支持民主自由價值。咁咧，佢講出嚟講咧，亦都係振振有詞。原因就係咧，啱啱贏咗民進黨內部嘅初選，總統初選舉應該係可以出線噶啦。咁佢就係得益者嚟噶啦。咁佢好強調咧，一國兩制 ，OK， 台灣係唔會接納。因為一國兩制根本就行不通的，咁就好應你嗰個講法啦。你就話咧，一國兩制咧，1997年已經睇到啦嚇，98年睇到就即刻1.5制，唔係一國兩制，而且就越嚟越細。 前七條係喺97年之前頒布嘅， 嗯 啊，應該係1995年咁上下頒布嘅、嗯、前七條。 係 佢頒布嘅時候，我就覺得呢個係1.5制啦，已經。 嗯 嚇，咁啱啊！蔡英文即係堅決不接受一國兩制呢樣嘢咧，係絕對正確。因為我哋20年嚟就係見證咗一國兩制係越嚟越縮皮，縮到而家1.5都唔知有冇。 我懷疑冇啦。 你如果要我講呢個過程，我可以再講一個鐘頭。 嗯。 話 即係由1997年開始啊，到而家嚇呢21年嚟，香港嗰、那個嗰、那個嗰、那個轉變，或者香港點樣偏離基本法，我可以講一個鐘頭。 嗯， 習近平提出要全面理解基本法，唔變形，唔走樣。我哋香港人係冇能力令基本法變形走樣嘅。最能夠令基本法變形走樣嘅就係北京。 嗯， 咁所以如果佢話要令基本法唔變形唔走樣，好啦，咁希望你揾個人同我喺度對話，即係睇我可以話俾你聽，呢20年嚟基本法係點樣變形走樣。啊，所以我覺得蔡英文呢個觀點係好值得即係支持，即係不但台灣係唔應該接受一國兩制，我哋仲要將香港呢20年嚟嗰個實際嘅情況， 嗯， 啊，多啲講俾國際社會知， 嗯， 啊，劉曉明今日嗰個 BBC 個訪問， 嗯， 佢仲有一點佢話。中英聯合聲明就已經廢咗啦，咁樣 呢啲咧就真係我覺得係點講啊，語無倫次嘅説話。不過咧，我相信咧係一個佢哋嘅立場嚟嘅。 我知道， 嗯， 好啦，嗱，你話你話佢廢咗，你廢一個國際協議， 嗯， 係咪都需要即係雙方面認可認同？你唔能夠單方面話哦廢咗呢個協議算啦咁樣。 嗯， 你要諗下你當年為咗取信於國際社會，你係去哀人哋接受你嘅呢個中英聯合聲明喎。 係， 當年係要攞去，你係主動地攞去聯合國登記。 係， 聯合國冇規定你啲條約要攞嚟我呢度登記嘅，但係你為咗要彰顯你會即係遵守。呢、这個中英聯合聲明，你係攞去人哋度登記，嗯，然之後咧就叫派出好多大使咧，就去各國咧，即係重要嘅國家啦。當然，去各個重對香港嚟講重要嘅國家，係逐一去宣傳，去 遊說 大家，即係接受呢個中英聯合聲明。 嗯， 點解你要咁做咧？係嘛？佢哋都唔係呢個所謂即係相關嘅國家，點解你唔關佢哋事，你要走去同佢哋遊說咧？無他，就是希望說服人家接受香港回歸之後咧，仲能夠保持佢原有嘅一切。 係，啊， 你目的係咁啫嘛。哦，咁你而家就話哦，中英聯合聲明已經廢啦咁樣。 嗯。 咁你要唔要去？會唔會走去同沒？當年你每一個去遊說的國家話俾你聽，我而家廢咗中英聯合聲明啦。 嗯， 咁呢個咪就係真係好無賴嘅講法咯。我覺得呢個劉曉明今日呢個講法 嗱，其實咧呢樣嘢係自打嘴巴嘅，因為咧中共政府咧同我好多國家係簽咗條約嘅，喺過去70年。OK， 咁如果你可以咁無賴講話呢個咧係歷史文件咧，即係話。佢個含義即係冇用噶啦，係只係一個歷史。 唔係，直情話係冇用啦， 冇用噶啦。 再 咁你如果人你同其他國家簽過一啲公開嘅條約或者密約，如果人哋攞翻出嚟講得唔得咧？係咪先？即係早排我唔記得咗，好似舊年前年咧，係同印度爭拗啲乜嘢嘅，佢就攞翻同邊年我哋同印度簽過啲咁嘅嘢喎？你唔好話依啲係歷史文獻，你要 honor 噶嘛？好多嘢都要 honor， 即係話你要承認你係簽過依啲咁嘅條約噶嘛。 其實如果你按你嗰個邏輯啊， 係 美國完全可以話三個中美聯合聲明 係啊，1972年第一個係上海聯合公佈， 已經係過時啦， 係歷史文件。 我需要再重新嚟定一個新嘅呢個兩岸政策。嗯，人哋可以咁做喎，咁人哋咁做嘅時候，你會點咧？ 嚇 係嘛？即係你唔能夠你即係。單方面即係宣布你一個條約嘅作廢啊嘛！ 但我都好奇怪，點解喺今時今日佢要係咁樣講？喺呢個時候咧，其實係犯眾憎嘅，係你俾多一個藉口人哋攻擊你。 唔係啊，呢個咧就從習近平上台以嚟，全面違背鄧小平嘅種種政策有關，即係 整體嚟講，佢係違背鄧小平嘅政策，政治、經濟、外交全面違背嘅。你如果要我講，又可以講一個鐘頭，但係冇時間啦。 咁唔緊要，喺節目就快結束之前咧，你講啊嘛。 即係話呢個點解佢梗係會咁講？就係因為佢已經全面違背鄧小平嘅方針政策。咁所以佢就會即係講得有啲在財大氣粗的情況底下咧，佢會即係視你英國如無物咯，視毀約如無物咯。 嗱，諗呢個咧，你就邀請麻煩啦，你就邀請敵人，你引其他人，因為英國即係歐盟咧，與歐盟有三十幾個國家嘛。OK， 你要再加呢個北約啊，你如果你咁樣犯眾憎咧，今次就唔止八國聯軍。OK， 八國聯軍不要只是說八國聯軍，你的義和團做些什麼出來，大家不要掩住良心做出來的事情、啊、即其實有段時期中共呢，他都有些開明派，他講到呢，他不夠膽完全否定義和團，他就說呢，義和團阻住中國進步，他講一件事，但現在我不知道最新的中共容不容許這些這言論，當 然不容許了。你知不知道去年這個中美貿易戰打響的時候，人民報出了一篇文章，就是提倡義和團精神，即是他題目不是這樣，但是整篇文呢，就是提倡義和團精神。 約十年前呢，我看過大陸不止一本雜誌，不止一本書呢，他那些學者呢，轉彎抹角呢，他就也義和團、OK? 說他有勇無謀，阻礙了中國進步。OK， 包括點解啊？義和團去拆毀電報電線、拆毀火車軌啊嘛，呢啲唔係阻住中國進步咩？但佢可以利用當時中共嘅政策嚟 justify 某啲歷史嘅理論，但係而家就唔得啦。OK， 嗱，講到呢度咧，節目要快要結束。咁咧，通常我習慣咧就喺節目初嘅時候咧 show 我哋張 graphic 出嚟嘅，俾啲觀眾睇嘅。但因為阿程生今晚你講嘢實在太勁啦 ，OK， 我都唔記得咗呢件事。健仔 show 啦，依個 graphic， 我依張 graphic 咧就因應尋日發生嘅衝突，我寫尋日係一個冇太陽嘅一日 ，OK， 咁你期望係點咧？聽日、後日會唔會太陽再出翻嚟咧？ 當然，我哋係即係一定要有保持一種樂觀嘅精神。 嗯 啊，儘管前面係幾咁黑暗。艱難係咁大，但我一定係要永遠保持一種樂觀嘅精神，先至能夠有機會克服呢啲黑暗。所以大家唔好灰心咯。 好，大家唔好灰心嚇。咁、啊、我哋今晚節目時間差唔多，星期日咧，民陣係繼續發起依個遊行嘅。咁有時間就參加啦。OK， 好。 咁啊，繼續留意我哋城寨嘅各個節目，佢哋都有好 update， 好即係 update 嘅關於香港局勢嘅分析。OK， 大家留意收睇，多謝阿程生今晚上嚟，哇！今晚我真係氹你上嚟，嘅合作個會，多謝曬你。OK， 好， okay. 繼續 share 我哋節目，繼續捐款，拜拜。 上嘅一粒孤星點可以成為一個星座呢？一件單獨嘅事件點會引起我哋嘅興趣呢？世事就好似天上好多粒星串連起上嚟。才可以變成一個有意義、有思考、有想像的星座。彌敦道證交所每位嘉賓所講的說話，就好像天上一粒星星發出的光芒，勾畫出政治、經濟、文化、歷史等不同層面的一張圖畫，俾我哋細心欣賞、深入分析和思考背後的意義。